儿，别着急啊。 不 累不累，没关系， 有我的信吗？ 别着急啊，这东西特别多。 哎，这是 给我的信吗？ 旭，这是你的包裹。哎哎，你要不要了？这是你的包裹。 七 月， 哎， 这有你不？ 哎， 他怎么了？ 他父母成黑帮了，昨天指导员通知他的。那我给他送去。哎，小潘，还有没有信了？ 全发完了。 七月，你妈寄来的包裹。 你看，我妈把书都寄来了，数学、英语。怎么了你？ 没什么。 哎，对了，阿弟，这儿有你几封退信，邮局说，现在不能跟国外通信了。 你说通信了，那怎么办？ 妈妈， 哎，你们看，七月让我把他妈寄来的包裹给推回去。 西南，你过来。我看呀，阿弟的身体啊太虚了，我想办法给弄点肉吃。今天我在那路上扛一下，驮一下，帮我扛一下。 什么呀这是？ 你一人够呛， 你弄的。 你背的什么呀？ 哎， 来，我帮你重一下， 重 一 下， 先把门打开，后边就驮一下。 那你大卫，你倒快说呀， 慢慢的， 到底是什么呀？ 赶紧卸下来吧。 哎，停！什么东西？ 哎呦，我的妈呀！ 这是什么？哎， 我给你带辆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 说说。 哎，你看， 哎呦，狗！ 哎呦，好东西！ 哎， 你看， 这狗真大呀！ 肥呀！ 怎么是你的呀？ 这回咱们可不真有吃了。 那你， 雪林， 你还不错， 从哪弄来的？ 嗯，你们大伙都好好猜猜。 猜猜， 老乡给的吧？ 有那种好事吗？ 捡的。 美的你，你给我捡一个去。 雪莲到底哪儿弄的？ 啊，到底怎么 着？别着急，你猜猜。 哎， 雪莲， 偷的吧？哎呦，哥们儿，你可真会猜呀你！ 偷的，雪莲， 真是偷的。 你胆子也太大了。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在老乡屯外头等了一个多小时呢，哎呀，把我给冻坏了。最后我用吃的才把这家伙引出来。趁这家伙在那低头吃的时候，我冲上去，嘿，就是一下， 怎么样？完了，怎么这么简单呀？ 喝茶， 真有你的！ 你太不像话了。咱们是来接受皮亚中东再教育的。 再教育怎么着？来了好几个月了，见了几次肉啊？ 那也不能当贼呀。 贼？谁是贼呀？我为了谁呀、啊？我还不是为了阿弟，还不是为了我们大伙儿。再说，我也通过班头了。 哼，班头带头谈恋爱看坏书，我不承认他这班头。 哼，不承认拉倒，我还不愿意当呢。曲林，走，包脾气，先给阿弟做碗狗肉汤面。 西南。我吃不下，咱们怎么也学会偷东西了？ 好像有人来了，是老乡吗？是老乡，冲我们来了！ 哎呀， 怎么办呢？ 快，快把狗藏起来！ 对， 快，快，藏在阿弟那书房里去！ 准备着， 在 这一眼看。 来，搁这儿，好，搁这儿， 我看见了。 哎呀，那怎么办？ 快，储藏室。 哎，对，好，储藏室。 快把储藏室门打开， 开门。 站住！藏什么？好汉做事好汉当，大不了认个错，赔他们钱就是了。 是，对，就是。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不能去，这是我生姐姐呢，会打架的， 打就打吧。咱们几个大小伙子怕他干什么？走 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有什么用？以后你会后悔的。车来了， 宁玉，走吧。 哎，快点，你们等着一下。 快跑啊，宁玉，快点，快点跑。 把东西给我。 上啊，宁玉， 上 吧。哎， 往里走。 宁玉，给。 没有了。 你帮着把头绷好了。 再见了，宁玉。 哎，那小子他来了。 哎，是他。 你们男的就是没出息。 西南，快跑啊！ 西南， 西南， 快一点， 快啊！ 西南，西南，快点跑啊！ 西南， 西南， 哎， 你什么快呀？ 你怎么不跑了？ 快点，你站干什么呢你？ 快跑吧！ 西南。 西南， 西南， 开车了啊！ 都快， 要不咱们上火车了。 西南， 哎，司机同志， 快 别开车， 开吧，开吧。 西南， 西南，快跑！ 你干什么呢？你站着呢。 快呀！你怎么跑了？ 哎，司机同志，哎。 当年在北大荒分手的一对儿，如今又一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不知道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电影的巧合。 你还生我气吗？ 啊，不，生活中不仅有爱情，还有友谊，有事业和理想。阿弟正在治病，做了一次大手术。 怎么样？ 不大清楚。阿弟真了不起，按说七月的死对他打击够大的了，可他一直帮助我复习功课，要不是瘫痪，那时候他应该比我先考上大学的。 我佩服你们，始终是追求自己理想的强者，不像我，太软弱了。 你不是工作得很好吗？ 明天校庆会，我们合唱队演出，你来吗？ 啊，来。 再见。 校庆是一个学校最隆重的节日。是啊，重返母校，与当年的老师同学相聚，重温少年时代的美好时光，恐怕没有人会拒绝这样的邀请。 西南， 哎，你好，你好， 哎，老婆， 你来了， 你好， 曲林呢？你们没到七月家？ 没有，上午我们去了。 何老师他们在那边，你先去，我就来。 真是你也老过了， 是 何老师。 西南长这么高了， 哎，你还认识我吗？ 就您来了。 同学们，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哎，什么呀？ 小时候二年级的， 这谁呀？ 那不是我吗？ 没有我， 那不是我吗？像那傻样。 谁呀？许林吧？ 是那小子。 西南，你在哪？ 啊，剃光头的那个。